任小素的呼吸频率越来越慢，情绪也越来越平静。他不再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声，而是专注地倾听着树林里的风吹草动。也许下一刻，这树林里的秘密就要展露出真面目了。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树林里再次响起铁链的声音时，竟是那铁链的主人正在远去。 什么情况？难道他不敢走出树林？ 三个人依旧保持着枪械瞄准的姿势，生怕对方只是固步一阵而已。 很可能对方是不敢走出树林的，不然这岩洞距离树林不过十多米，之前的野兽不也把这里当成避难所吗？ 铁链拖行在地面上的声音越来越远，任小素他们三个终于放松了一些。 看来我们还是太乐观了，这进山的秘密远不是我们靠猜测就可以窥探的。 树林一定也有问题，或者还有其他恐怖的存在，不然无法解释徐夏尸体失踪时根本没有留下痕迹这件事情。 你们休息吧，今晚我站第一班岗，过了午夜你们接替我。 不过话虽是这么说，但任小素和杨小姐依然默契地选择一个守前半夜，一个守后半夜。许仙楚见状便心中苦笑，看来自己仍旧是不被信任的人呢。这一夜再无其他事情发生，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天空投下来的时候，任小素听到远处有野兽脚步声重归树林。这些野兽看样子也习惯了晚上避难白天回归的日子，难道说昨晚那个带铁链子的野兽白天就会陷入沉睡吗？任小素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结果还没伸展开呢，便听到径山深处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这一声来得太突然了，搞得任小素都吓了一跳。岩洞里的人纷纷走了出来。 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径山里面的火山喷发了？ 听起来并不像是火山，更像是我们人类的炸药声。 许贤楚摇摇头。如果说许贤楚还无法确定的话，那么任小素和杨小锦就非常肯定了。要知道，任小素早就从杨小锦那里复刻过高级制造炸药的技能，其中还附带了不知多少次试验爆破的经验。刚才那一声，任小素已经非常肯定，那分明是锥形装药定向爆破的声音。这种锥形装药类似破甲弹一般，用来在坚硬的地面上暴力开坑，它利用门罗效应将爆炸的波动定向输出，在地上能开出巨大的坑洞。这声音与集团装药和直列装药的声音迥然不同。所谓集团装药，就像是包裹一般的炸药包，用来爆破单个掩体或者建筑物，威力巨大。所谓直列装药，则是雷管一类的爆破筒。任小素知道，他能听出来，那么杨小锦也一定能听出来，这是有人在深山里面朝地下开洞呢。为什么要开洞？难道这径山深处的地下真的埋藏着巨大的秘密？任小素转头问许贤楚道， 之前你说还有其他的队伍来径山？ 是的，大概率应该也是庆氏财团的人，毕竟112号壁垒的实际管理权也掌握在庆氏财团手里，其他财团很难绕过庆氏财团来径山吧。 任小素下意识地看了杨小锦一眼，所以杨小锦低调地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径山里的秘密吗？时至今日，任小素都不知道杨小锦的底牌是什么，除了完美级枪械技巧之外，这位鸭舌帽姑娘必然还有其他的依仗。 走，必须加快速度了，听动静，庆氏财团应该派出了他们在112号壁垒的强大武装力量，我们要赶在他们取得秘密之前赶到那里。 你不要命了吗？知道庆氏财团加派人手还敢往里面闯？ 来都来了。 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不知道为啥这四个字好像有魔力似的。 而且我们有退路吗？回是回不去的，只能前进。真到了那里，如果我们看到没有机会就绕开庆氏财团，从他们来时的方向出山，我相信他们趟过的路一定比回去更安全。 这倒是实话，眼瞅着对方连炸药都用上了，搞不好去112号壁垒的路 都被这庆氏财团给扫平了。任小素、许贤楚、杨小锦三人看样子都是对敬山本身的秘密最感兴趣的，而洛欣与刘部、王磊他们不同，他们只希望赶紧与庆氏财团的人会合。什么秘密先不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希望。113号壁垒里的庆氏财团作战旅他们都见识过，绝对不是私人部队这些三脚猫可以比拟的，所以刘部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庆氏财团他们就安全了。而且不管是洛新宇还是刘部都和庆氏财团有些关系，不说特别熟吧，但是跟113号壁垒的罗老板还是有过几面之缘的，所以到时候报一下罗老板的名字，再报一下自己的身份，岂不是立马可以回到人类文明的世界里？这荒野在他们看来是野兽的世界。而且还有一点，他们昨天晚上在这里差点遭遇树林里的神秘怪物，所以也想趁着白天赶紧离开这里。出于对那怪兽的顾虑，任小素在选择路径的时候都尽量选择光秃秃的山脊山坳，而不是树林里。鬼知道那玩意儿白天到底活不活动呀，人家又没亲口告诉你人家白天不出门，万一人家以前只是喜欢熬夜并不是害怕白天呢？万一今天作息颠倒了怎么办？这谁说得准呢？他们所处的岩洞距离镜山里爆破声传来的地方大概还有几十公里的样子，赶赶进度完全可以在今天傍晚抵达。当然任小素也怕出现意外，他跟许贤楚还有杨小锦商量道， 山里的路不能光考虑直线距离，山路是曲折的，很有可能我们判断的几十公里需要我们走上好几天都说不定。 你的意思是 如果今天不能抵达就绝对不要冒险连夜赶路，就算你们想连夜赶路我也会独自找地方等到天亮。 许贤楚想了想说道， 我同意不连夜赶路。 许贤楚和任小素看向杨小锦，杨小锦说道， 我同意， 但愿路没那么难走。 今天前进的时候，洛新宇和刘部不知从哪来的浑身力气，他们昨天晚上才把脚上的水泡挑破，今天这种强度走下来恐怕脚底板都要烂了。任小素见状就逗他们说今天歇一天吧，结果刘部义正言辞地说自己没事。可以看出来因为求生欲的关系，刘部他们三个普通人已经爆发出了自己最大的潜能。忽然间许贤楚说道， 前面有具人类的尸体。 任小素抬头看去，赫然看到山坳中一具人类尸骨静静地躺在谷底。不过让他惊诧的是，这人类骸骨旁边散落着破碎的衣服，血液在岩石地面上干涸成了深紫色， 有血有肉没有腐烂，这是死了还没有多久的尸体。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有血有肉，没有腐烂，这是死了还没有多久的尸体。 等等，这里怎么会出现刚死不久的人类尸体呢？ 会不会是庆氏财团的人？ 许仙楚摇摇头， 不是，你看他的衣服，这是私人部队的作战服，私人部队的作战服是深蓝，而庆氏财团的则是黑色。 私人部队？哪个私人部队？112号壁垒的私人部队也这么穿吗？ 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过去，而且心中泛起了不祥的预感。这时候许贤楚看到了一块小小的名牌，那原本是挂在尸体脖子上的标识，这样阵亡之后大家就知道尸体是谁了。可是他捡起那块名牌愣住了， 徐夏？这怎么可能是徐夏？ 任小素心中一片冰冷， 确认是徐夏吗？ 你看这名牌不会错啊。 许贤主说道，说话间他的冲锋枪一直举起，生怕旁边冲出来什么可怕的东西来。任小素朝名牌上看去， 还真的是徐夏，他的尸体怎么会在这里啊？ 要知道徐夏的尸体在他们进入峡谷之前就丢失了，这两天他们少说走了有近百公里了吧，徐夏的尸体怎么可能自己跑到这里来？是什么东西把徐夏的尸体给带过来的？ 等杨小姐和许贤楚都开始举枪戒严的时候，任小素蹲下身子打量着尸体。洛新宇和刘布早就吐了，吐了半天，洛新宇问道： 你不害怕吗？ 任小素神情一点变化都没有。 比这更丑陋的我都见过。不对，这尸体上的伤痕有问题，那怪物吃了他的内脏，但你们看腹部边缘伤口的痕迹，什么野兽能咬出如此整齐的裂痕？我是没见过这种牙口的野兽。 听到任小素这么说，就连杨小姐和许贤楚也忍不住看过来。他们很清楚任小素对荒野有多么了解，如果任小素说没见过，那就真的不是寻常野兽。只是这一看不打紧，许贤楚立马皱起了眉头。 操，这他妈是人的牙印！ 似乎是因为某种深层的恐惧，导致许贤楚连脏话都骂了出来。不光是许贤楚，就连任小素和杨小姐他们都感觉浑身冰冷。任小素抬头问道： 你确定吗？ 很确定，我上学谈恋爱分手的时候被初恋在胳膊上咬了一口。 我他妈都快吓死了，你跟我们说这个？ 说实话，任小素现在真的很害怕呀。此时许贤楚也觉得有些害怕。 尸体上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牙印呢？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昨天晚上拖着铁链的是个人？ 赶紧离开这里，三人战术队形，以防有东西偷袭。那玩意儿能悄无声息地带走尸体，就能悄无声息地靠近我们。 什么是战术队形？ 他不是故意插科打诨，他是真的不知道。杨小姐没有解释太多。 你走在我左侧，每个人都管理自己的扇形视野，有奇怪生物靠近直接开枪。 忽然间，杨小锦好像很理所当然地接管了指挥权，而任小素和许贤楚谁也没有说什么。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他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稍微不留神就可能万劫不复。每个人都想活下去，任小素尤其想。也许是因为白天的缘故，所以任小素他们真的没有再遇到什么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危险了。路上碰到过一只迎面撞来的野猫，结果野猫也并没有攻击他们，而是直接跑掉了。任小素他们的队伍越来越接近庆氏财团所在的位置，他们也越来越谨慎。以许贤楚的经验来看，按照作战旅的习惯，他们在进行勘探爆破的时候，一定有侦察兵在外围布置暗哨，所以他嘱咐大家靠近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小心。任小素听到许贤楚的分析说道： 这么专业的吗？还有暗哨？不过不光是暗哨吧，他们周围的区域恐怕都已经被武力扫平，你看刚才那头野猫明显就是受了惊吓过来的。 任小素说道。任小素很了解动物的习性，猫这种生物在野外重新回归野性后是非常冷静谨慎的，他们很少会像刚才那样出现惊慌失措的行为。果然在他们再次缓缓接近的时候，就能隐约间听到密集的枪声了。任小素寻思着，这财团的武装力量确实感觉比私人部队强很多呀，私人部队感觉就是被派来送死的，而财团这边简直是把径山里的野兽吊起来打呀。他忽然想起张景林说过的话：人类的热武器远比你们想象中的更加厉害。任小素有高级枪械技能，所以他现在深刻明白张景林说这话的正确性。这时候一头受伤的野猪朝任小素他们这边跑来，许贤楚低声道： 让开他，不要开枪。 这头野猪长得比他们之前见过的都要硕大一些，然而他头部和腹部都在疯狂的流血，以至于野猪也疯狂了。许贤楚他们纷纷让开野猪冲撞的路径，不是他们打不过野猪，而是既然他们能听到财团武装力量的枪声，那就证明财团也能听到他们的。而任小素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提前被财团发现。刘布看着野猪说道： 把他拦下来烤了吃了也行啊， 我们都差不多一天没吃东西了。 任小素感慨，这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衬托别人。他对刘步说道， 真羡慕你啊，进化出了智商却不用，看起来非常潇洒。 刘步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许贤楚解释道， 你在这里燃起明火，不就是告诉庆氏财团你在这里吗？ 王磊看着与他们擦肩而过的野猪疑惑道， 我们和庆氏财团都是人类，现在不应该赶紧过去投奔他们吗？为什么要担心被他们发现啊？ 王磊、刘步、洛心雨，他们恨不得现在就让庆氏财团过来救他们。 火种公司所控制的神秘之地，也曾有多方财团派出武装力量去侦查，但无一例外，全都被火种公司灭口了。所以你觉得，如果庆氏财团发现你也在这里，他们会好吃好喝地养着你，并把你送回壁垒吗？这也是113号壁垒派出私人部队都需要打着乐队旗号的缘故。虽然这么做跟掩耳盗铃没什么区别，自欺欺人罢了。 对于财团来说，这里的秘密比人命值钱。 唉，你们竟然会觉得财团这样的存在会救你们。 原本打算投靠财团的刘步、洛心与王磊三人听到这话如丧考妣。说实话，他们所接触到的世界对于财团来说仍旧是底层，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财团是怎么想的，被保护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残酷。在壁垒里，他们每天只需要好好工作就能有吃有喝，没有野兽，没有饥饿。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财团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安全，野兽都已经被清剿到壁垒圈外，于是他们就信了。壁垒里一片歌舞升平。 那咱们还过去干嘛？ 当刘步意识到自己如果被发现就会被灭口的时候，他便失去了这一天支撑他的精神支柱，向庆氏财团寻求帮助的愿望几乎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你们走吧，我不走了。 任小素他们理都没理刘步，便继续向前。对任小素他们来说，刘步的死活真是一点都不重要。说实话，任小素更希望刘步能够留在这里。可是还没等任小素他们走多远呢，刘步听着周围树林里细微的风声，越想越害怕，他当即从地上爬了起来。 等等我！ 如果我们和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遭遇了怎么办？ 许贤楚想了想， 优先往后方撤退吧，他们现在的主要任务一定是挖掘灾变前的文明，而不是追杀我们。 杨小锦摇摇头说道， 你们低估了财团封锁信息的决心，他们一旦发现我们就一定会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而且他们的头盔里面就有无线通信系统，如果发现无法立刻抹杀我们，那他们就一定会呼叫救援，到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你还是更愿意和人面虫相处。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庆氏财团如此凶悍的吗？他好奇道， 你对这些财团的作战部队好像很了解。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但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一旦遭遇就要立刻杀掉一切可见的目标，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因为对手不会手下留情。 财团的军人也有儿有母啊，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无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裹挟的，战争中每个人都是悲剧，同时也在制造别人的悲剧。 走吧。 许贤楚望向前方的森林，那个静山的秘密在诱惑着他们，如果财团对此弃若敝履，但他们可能也对此失去了兴趣。但这秘密连财团都如此珍重，那就必然有些珍贵的地方，回头是死，前进才有可能活下去。许贤楚他们仔细辨别着枪声的来处，尽量避免和财团作战部队相遇。任小素心中大概有个预估， 也许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能知道这镜山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树林前方密集的枪声渐渐停歇，似乎庆氏财团已经完成了外层的清剿，将所有可能具备威胁的野兽都给驱逐了。许贤楚对任小素小声说道， 这个时候应该是庆氏集团布置外围暗哨的时间，他们的人手未必足够，就算来了几百人也没办法封锁起来那么大的保密层。 庆氏财团一个作战旅大概有多少人？ 4000人到5000人的样子，但他们不可能倾巢出动，毕竟还要考虑壁垒的稳定。 任小素摇摇头， 不对，我感觉壁垒那边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这么几天功夫一个壁垒就敢造反了，不可能吧？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他们倾巢出动的准备，对方起码是上千人。 好吧。 许贤楚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只是心存侥幸而已，他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道， 但也不会倾巢出动，各个壁垒储备的物资还不足以支撑数千人来进山深处耗那么久，不是物资不够，而是其中还要考虑运输、后勤人力等等，他们的士兵携带着大量的热武器，所以综合因素考虑，他们第一批进山的最多来了1000人左右。 任小素想了想，可能对于军队的运作机制来说还是许贤楚更加专业一些，他说道， 相信你的判断，但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们暗哨封锁极为严密，我一定会直接绕路从112号壁垒方向出山，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 行。 许贤楚点点头，他知道任小素的决定是对的，毕竟他、任小素、杨小锦三个人如果面对上千人的追杀，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此时许贤楚面露坚决之色， 如果等会儿需要游击作战，我们必须舍弃另外三个人了，他们跟不上我们三个的脚步。等等。 说到这里，许贤楚愣了一下，他环顾四周， 杨小锦呢？ 任小素也愕然了，他打量着树林，然后问队伍最后方的刘步等人， 你们见杨小锦了吗？ 没注意啊。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在这前进的过程中，杨小锦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失踪了。如果是刘步失踪了，任小素还会觉得可能是被什么玩意儿叼走了，但如果是杨小锦，那就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原本任小素和许贤楚认为刘步他们三个是自己的拖累，结果现在他们忽然有种感觉，杨小锦觉得他们五个全都是拖累。可杨小锦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刻任小素意识到，杨小锦的目的可能并不是镜山的秘密本身，杨小锦自己身上就有更大的秘密。任小素和许贤楚对视一眼，仿佛同时做出了某个决定。 那个杨小锦可能是掉队的，我们作为队友必须分头找他一下，不然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说着，任小素和许贤楚就分别朝两个方向走去。刘步他们三个人回头望着来时的路，他们想不明白杨小锦怎么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呢。刘步问道， 你们有没有感觉这杨小锦很奇怪啊？掏钱加入队伍，然后明显带着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刘步转头看向任小素和许贤楚的方向，结果任小素和许贤楚也失踪了。 这他妈 说什么分头去找一下，这分明就是跑了呀。在最接近镜山腹地的时候，任小素和许贤楚、杨小锦纷纷做出了舍弃包袱的决定，毕竟明知道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非常厉害，他们要偷偷潜入或者绕道离开，不管选择哪个都不能带上刘步他们三个了，反正非亲非故的也不欠什么人情，舍弃起来真是毫无压力啊。不过任小素也非常可惜，这几天的时间他时时刻刻都在想办法找这群人刷感谢，自己好不容易才刷到了93枚感谢币，结果现在单独行动后再想要刷感谢币可就难了。刘步三个人在原地立马就慌了，他们之前想要投靠庆氏财团，结果后面发现庆氏财团可能会灭口，紧接着 他们觉得跟任小素三人一起离开也不错，结果任小素他们三个齐齐跑路。可就在他们迷茫的时候，刘步、洛心雨他们竟然听到来时路上忽然传来铁链在地面拖行的声音，三个人的头皮顿时就麻了。不是说那怪物白天不会出来活动吗？怎么他一直都跟在队伍的后面？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想到许夏残破的身体，想到昨晚奔逃出森林的野兽，刘步甚至想起昨天夜里对方口水滴落到树叶上的声音。下一刻，刘步忽然转身就跑，他现在管不得青石财团会不会灭口了，他只是不想死。刘步一跑，另外俩人也跟着跑，结果刘步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王磊和洛心雨跑得快。王磊虽然受过伤，但不得不说黑曜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仅仅经历两天多的时间就已经痊愈了。他很害怕身后那神秘的怪物，只是当他超过刘步的一瞬间，王磊忽然看到刘步竟然伸出脚来绊了他一下，咚的一声，王磊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刘步心说对不住了，想要其他人活命必须得有人牺牲。刘步玩命似的跑去，还没跑多远便听到王磊的惨叫，还有渗人的撕咬声音。王磊那凄厉的叫声仿佛要化成厉鬼将刘步撕碎，但这叫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便戛然而止。铁链声再次响起，怪物竟重新追了上来。刘步绝望了，他有心再拉洛心雨垫背时，却发现洛心雨已经离他远远的了。 什么人？ 前方树林有人说话。刘步定睛一看，赫然发现对方穿着纯黑色的作战服，手持枪械。 怪物！我身后有怪物！ 只见那名财团作战人员打了几个战术手势，一旁竟有20多名作战人员从树后慢慢朝刘步这边的方向逼近。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班组。当先一人说道： 跪地，双手抱头。 刘步当即跪在了地上，他知道如果不照做的话，这些作战人员一定会将他开枪击毙，他现在只能把命交给命运了。铁链声越来越近，当铁链的主人进入所有人视野的那一瞬间，作战人员忽然在头盔里通过无线通讯设备大吼： 发现逃逸血体，请求支援，开火！ 枪声轰鸣如雷霆。财团作战序列里面30人为一个完整的班组，当他们遭遇危险的第一瞬间就能把火力进行全范围覆盖，这也是野兽们面对他们只能仓皇逃窜的原因。然而就是如此强力的一个作战班组，在面对所谓的实验体时却毫不犹豫地要求增援，这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信心仅凭一己之力战胜对方。刘步和洛心雨跪在地上，只能听到身周枪火迸发的声音。一名士兵把步枪横到身侧，干净利落地拿一根塑胶条捆住了刘步和洛心雨的双手大拇指，勒得他们生疼。而且这名士兵仅仅2秒钟就完成了对刘步的搜身工作，确保面前的这一男一女身上不再有威胁。士兵没有问什么，而是丢下他们继续回归队伍参加战斗，而其他的士兵则全都没有理会刘步，仿佛刘步不存在一般。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每个人都犹如精密机械上的齿轮似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精准。只是有人小声嘀咕道： 他背着的那个塑料人偶是什么东西？ 通讯频道里有人大喊： 实验体向酋镇中方向逃窜，该方向作战序列注意，实验体向酋镇中方向逃窜。 那实验体似乎也不想与火力强劲的作战班组正面对垒，而是选择了暂避锋芒。这一刻刘步只感觉这财团的战斗力与私人部队相比起来，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这么一看，私人部队就像是财团养猪的地方。之前刘步还担心自己会被财团直接击毙，毕竟任小素、杨小锦他们都把财团形容成了妖魔，结果现在一看， 并不是那么回事嘛。财团只是把他和洛心雨捆起来而已，并没有对他们怎么样。这下刘布就放心了一些，起码自己不用死了，是不是？然而就在下一刻，刘布便听到前方作战班组有人传来惨叫声，似乎他们出现了伤亡。任小素躲在树林的阴影里，灌木将他遮得严严实实，有蜈蚣快速地朝他爬了过来，结果被任小素拿匕首直接钉进了泥土里。这个时候，任小素已经换上了之前孙军正的私人部队作战服，他倒不是穷得连死人衣服都穿，实在是迷彩方便在树林里隐蔽。很快前方出现了脚步声，他刚才并没有走远，所以听到了财团的作战序列呼叫队友支援的声音。在任小素看来，这大概是突破财团封锁圈最好的机会了。这边需要增援的话，财团向外推进的面就会慢慢凝聚成一个火力点，封锁圈就会出现疏漏。他和许贤楚分头离开的时候并没有约定在哪里会合，大家到了这里很默契地选择了独自行动，大家都相信自己的个体能力已经超越了团队的力量。不过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支撑他们单独行动，最主要的还是彼此无法信任。原先杨小锦还在的时候大家都有顾忌，三人彼此牵制形成了一个短暂稳定的组合，而现在杨小锦忽然失踪，就导致这个组合立刻破裂。任小素屏着呼吸等待着赶来的作战班组经过，竟是财团明显比许贤楚的情报更扎实，他们甚至知道那个拖行铁链的怪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实验体，这深山里面还有人做实验？任小素心中有疑惑，但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纠结太久。他等增援的作战班组通过之后，便飞快地朝径山腹地前进，速度快到惊人。期间任小素又差点遭遇另外两个前来支援的作战班组，还好他躲避得及时。这时候任小素心中有点疑惑，难道这么多人都杀不死一个怪物吗？还是说那怪物过于强大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先突破进封锁圈内侧再说。不管是逃离径山还是探究径山的秘密，这都是任小素最好的机会了。任小素飞快地穿梭在树林里，那些求结的树根以及坑洼的土地仿佛都无法阻碍他的前进。他在树林中行进速度不会因为这些障碍而减缓。慢慢的，任小素已经能够听到前方有大型机械的声音了，似乎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工地在进行挖掘作业。面前是一个山坡，当任小素悄无声息爬上去眺望山坡另一面时便愣住了。说实话，他没想到这径山腹地竟然还有如此热闹的地方。只见山坡后面500米左右赫然有10多台挖掘机在开拓地面，然而吸引他的不是这十多台挖掘机，而是这山坡背后宏伟的城市。城市已变成废墟，那十多台挖掘机正在一个坑洞附近挖掘作业，似乎这个坑洞也是刚刚庆氏财团用追装炸药给开出来的。他们在寻找着什么？其实眼前还不算完整的城市，甚至相差很远，只是城市到了木穷的地方戛然而止，被山峰与泥土掩埋在了地下。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那崎岖的灾变前城市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一座破败的迷宫。可任小素只是看到这一角，便能想象到这座城市以前有多么辉煌。只见一栋建筑上还有一块保存相对完好的铁招牌，写着小龙坎三个字。任小素有些疑惑，小龙坎是什么名字？是鲤鱼越过一个坎就变成龙的意思吗？真是个神秘的地方呀。只不过还没等任小素研究明白，那招牌被挖掘机一碰便破碎了，实在是经过了太漫长的时间， 一切都在腐朽。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对这里非常向往。曾经的地壳运动将许许多多灾变前的文明都给掩埋在了地下深处，这也是镜山里火山形成的原因。然而这里竟然留着一座巨大的城市，虽然建筑都支离破碎，但主体还在。任小素从山上眺望时，看到有些相距几公里的地方已经挖掘开了，但是挖掘了一部分就停了下来。这感觉就像是对方好像在有目的地寻找着什么，一旦发现地下不是自己的目标，便立刻停下来重新确认位置。任小素意识到庆氏财团要找的东西对他们来说一定很重要，而他们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时候任小素还看到远处有重兵把守的位置，那里堆放着一些集装箱，旁边正有士兵给一些已经昏迷的野兽注射药物，然后一一抬进集装箱里。这是庆氏财团抓到的野兽吗？恐怕这些进化后的野兽都难逃被研究的命运吧。 要离开吗？ 任小素寻思着，自己恐怕没机会靠近庆氏财团寻找的那个目标吧。毕竟庆氏财团的战斗力他也看见了，想从对方手上抢夺那个秘密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看到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青年男子正站在一座建筑的天台上俯瞰着这座城市。荒野之上，那一尘不染的白色西装让人感到惊异，就像是暴力与文明的冲突感让人难忘。任小素见过西装，壁垒里的大人物们出壁垒总要经过集镇的，所以任小素曾经远远地看到车子里有穿着西装的大人物正襟危坐着。那时候任小素就在想，壁垒里的大人物们可真气派呀。但如果有人要穿着西装甚至是白色西装来荒野上闯荡，任小素一定会暗骂一声弱智。西装这种东西太阻碍战斗了，抬胳膊抬腿都会被衣服牵制着，万一碰到打不过的野兽恐怕连跑都跑不掉。然而这一刻任小素看到那个站在顶楼的青年男子，却并没有感觉对方的衣着与这荒野有多么的违和与格格不入，因为对方不用战斗。这大概就是庆氏财团这次行动的主导者了吧。任小素心说，这种财团的大人物还真是看起来就有点不一样了。他缩着脑袋生怕被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发现。要知道这个工地附近光是负责戒严的战斗人员都有上千人之多。任小素感觉自己和许贤楚还是低估了庆氏财团封锁这里的决心。任小素好奇地扫视了一圈周围，也不知道许贤楚和杨小姐在哪里猫着呢。虽然看不见，但任小素知道他们一定在。 准备撤了。 任小素不打算管其他人，当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夺取这镜山里的秘密时就心生退意，不然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呀。至于这镜山的秘密，或许杨小锦和许贤楚才更感兴趣吧。任小素觉得自己实在没必要为了这个秘密冒险，如果这里有个浑身高等级技能的选手，而他又手握几十张基础级大师级学习图谱，那或许任小素还愿意一试。这样的人对于任小素来说才是真正的宝藏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任小素眼瞅着这挖掘出来的地下建筑越来越多，有些建筑甚至被挖掘机轻轻一碰就轰然倒塌。之前他们还能屹立着也是因为没人碰他们而已，有些原本就裸露在地表的建筑物还保留相对完好的一些店面招牌，他还是能依稀认出来的，像什么美容美发呀、盲人按摩啊之类的。任小素都他妈有点不信这里能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这才是他想走的最主要原因好吧。当任小素看到那些招牌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信任受到了欺骗，智商受到了侮辱。现在再回想之前的什么二维码、小龙坎、塑料人偶，明显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东西。也不知道许贤楚和杨小锦两个人看到这一幕有什么感想，反正任小素是够够的。跑了这么大老远，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结果你就给我看这个。 任小素缩回了脑袋，悄悄地朝山侧迂回。这时候他还能听到身后的树林里的枪声，说明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还没能顺利地解决那位怪物。这枪声让任小素放心不少，起码这时候庆氏财团肯定没功夫管他。山坡下面虽然戒严的军人比较多，但问题是这些人都集中在正挖掘的工地附近，被他们放弃的其他地方就好像失去了价值一样，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然而那些被财团放弃的地方正是任小素可以用来突破的漏洞。庆氏财团将沿路的树木都砍倒了，充作电路的路基。不得不说，任小素确实领教了财团的能力。就这荒郊野外的地方，人家说开出一条路就开出一条路，压根不用跟山里的野兽商量的。这让任小素重新评估起财团的力量来。要知道，这还只是一座壁垒的作战部队啊。按照杨小姐的说法，一个财团可能控制着一二十个避难壁垒。所以任小素如果往112号壁垒方向逃跑，那边一路上野兽之类的生物一定已经被惊走了。虽然这样走的话，想回到113号避难壁垒有点费劲，需要绕很远很远的路，但是没办法，这已经是任小素最好的选择了。任小素悄无声息地往这座城市的其他方向走去，那地表天然的沟壑与破败的建筑就是他最好的掩体。他看到有一座高楼倒塌的遗址，高耸的楼体断裂成了两截。任小素丝毫不怀疑，在灾变之前，人们完全可以站在这座高楼之上俯瞰整座城市的。之前任小素住在集镇时，便常常和研究员畅想壁垒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可现在看来，也许壁垒的面积比这座城市宽广，可精致与繁华的程度远远赶不上这里。当然，精致与繁华那都是过去式了，如今这里只有废墟和荒凉。任小素顺着树林的阴影滑下山坡，他看到那些废墟里散落着一些灰扑扑的招牌，嘀咕着： 这个城市怎么这么多足浴养生的招牌？以前的人很喜欢洗脚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